复习二，一，绘画。小魏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小李家？ 星期天好吗？ 好，他家在上海饭店旁边吧？ 他搬家了，现在在中华路38号。你认识那个地方吗？ 不认识，问一下小马吧。二， 小马，中华路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吗？ 中华路离我奶奶家很近，你们去那儿做什么？ 看一个朋友。那儿离这儿远吗？ 不太远，星期天我去奶奶家，你们和我一起去吧。 三，小马，你奶奶不和你们住在一起吗？ 不住在一起，奶奶一个人住，我和爸爸妈妈常去看她。 你奶奶身体好吗？ 身体很好，他今年67岁了，前边就是我奶奶家，你们去坐一会儿吧。 10点了，我们不去了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三，练习。三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声调练习，第二声加第二声。 同学，男同学，男同学来。男同学来玩儿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邮局离这儿远吗？ 不太远，就在那儿。 那个邮局大不大？ 很大。你寄东西吗？ 对，还买明信片。